Hello， 欢迎来到啾啾 TP 苗知识，我是 Joy。 上期我们讲到定元坛与东岳开始了自己的计划，初号机的觉醒使得 Zelly 感到恐惧，这时的 Zelly 才发现定元坛的可怕。虽然理论上获得 S2 机关的初号机人类已经无法控制，但是初号机却一直沉默，好像没有想摆脱人类的样子。在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初号机的成长，从第一集暴走的初号机可以明显发现它的牙齿是红的，可是在与十四使徒暴走时候，牙齿已经形成了类似人类的牙齿，这象征着初号机的成长。就像婴儿时期人类没有牙齿，只有红色的牙床，随着长大慢慢长出了白色的牙齿，这也代表着初号机已经成长，具备了自我进食的能力，不再依靠人类。可是他也不想立即离开人类，就像刚成年的孩子并不想立即离开父母一样。当然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时真嗣依然被困在里面，而关于如何解救真嗣，我在之前的影片《艾法新旧对比》中有详细的讲解，如果想了解的可以去看看，在这里就不重复讲了。顺带一提的是，上期有细心的网友指正我字幕将复数写成了负数，在这里更正一下，虚数是指实数以外的负数。在十四使徒事件发生后，梅里被乐福特别情报部人员告知副司令东岳根造被绑架了，乐福的保安严密，不过发现情报部被安插了卧底，而这个可以把情报二科耍得团团转的人正是加持良治，他就是这次绑架事件的主谋，所以与加持良治关系密切的葛城美里自然就是调查对象。当然这次很可能会是加持良治最后的任务，是十分危险的工作，所以加持良治也给美里在电话录音中留下了口讯。对他来说，在 Zelly 与 Nerf 之间选择都看不到希望，梅里愿意合作，交出了配枪，接受特别情报部的调查，下令抓走东岳的毫无疑问一定是 Zelly 的记录一盏。由于经过了十四使徒的事件后， Zelly 彻底对 Nerf 失去了信任，虽然 Nerf 是 Zelly 的下属机构，但是真正的战斗力其实是 Nerf， 所以 Nerf 才是拥有真正实权的机构。东岳坦然地说道，好久不见记录一盏，真是粗暴的欢迎方式。记录一盏并没有亲身现身，而是用一块写着01的全息影像台子代替。既然大家的信任消失，所以他们不再与 Nerf 的人见面，而是改用一种特殊的语音会议形式。我想这也是大家对 Zelly 的共同记忆，在新剧场版一开始就是用这种方式开会的。记录一盏回答道，我没必要因此向你道歉，我需要和你私下谈谈，这是合理的安排。这次全体 Zelly 都有出席，并一致认为他们不需要创造新的神，取得 S2 机关也就取得了绝对的存在。 Zelly 不需要具体的神，绝对不可以创造神，尤其是把神一样的初号机交给那个男人。 Zelly 并不完全信任定元坛，但 Zelly 不知道的是，东岳其实与定元坛有同样的信念，他们都是为了威，所以 Zelly 无法从东岳这里得到任何情报。趁着 Zelly 休息的时候，忽然有人闯入，并迅速开始为东岳解开手铐。东岳回头一看，发现帮他解开手铐的人竟然就是策划绑架自己的加持良治。这时东岳提醒加持，这样做会令加持丧命，而加持自语说，我只是想接近真相而已。再加上 Zelly 很快就会知道我将亚丹样本交给了定司令，如果我不自保结果会更糟。加持良治貌似是在保护自己，其实他是从双重间谍的身份中选择一条自己认同的路。不管怎么说，加持良治依然信任定元坛，虽然他还不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，这也是为何他想知道真相的原因。定司令到底值不值得帮？在加持良治的协助下，东岳安全逃离了 Zelly， 而梅里也通过了情报部的调查，将证件与配枪都还给了梅里。加持良治背叛了 Zelly， 当然知道自己的结局，所以他才会说这是他最后一次任务，并且提早给梅里留下了遗言。不出意外，最后加持良治被杀，但梅里听到了加持的留言不禁落泪，这种伤痛的感觉让同住的真嗣不知所措。在初号机获得 S2 机关后，真正可以控制的 Eva 就剩下0号机与2号机，可是2号机驾驶员在这个时候同步率大幅下降，不能同时修理两部 Eva， 现在只能以0号机为优先。Eva 的维修与普通机器人不同，它是用细胞分裂的方式维修，所以其实 Eva 就是生物。梅里一直认为 Eva 是由亚丹衍生出来的系列， 如果不利用第二次冲击的元凶亚当的话，人类就无法击败使徒。要是生存陷入危机，就连会毁灭自己的东西也要利用。这里说的很像病毒，病毒会毁灭人类，可是人类反而要用病毒来制作对付它的疫苗。现在已经开始建造 Alpha 13号机了，并且在世界7个不同地方建造。大家猜测现在急着量产的原因是因为人类已经失去了4号机与3号机，而现在0号机与2号机又重伤，仅存的初号机又失去了人类的信任，所以要立即增强战力。就连在德国的5号机与6号机的零件都运送过来了，或许是一种恐惧。加利明显很焦虑，他们认为使徒有可能不再单独行动，而是多个使徒同时进行，这样的话人类无从招架。虽然量产 Alpha 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建造，可是也实在太神秘了。梅里认为他们一定有其他的目的。明日香再也打不通加时的电话，虽然他感觉很不寻常，但是更让他不理解的是，明明真嗣被初号机吸收了整整一个月，但现在他与凌波看起来就像没事发生过一样。明日香终于认输了，真嗣还是真嗣吗？他甚至连真嗣的洗澡水都感到恶心。不止如此，他开始对一切都感到厌烦，甚至自己。所以明日香的同步率进一步下跌，仅仅达到启动的最低门槛。绿子认为要调整二号机的核心，明日香的自尊快要崩溃了，被十四使徒秒杀对他的打击很大。梅里也感觉到他们三人无法再继续住在一起。就在明日香最差的状态时，第十五使徒亚拉尔接近了地球轨道，但是奇怪的是，第十五使徒不愿意离开轨道，一直悬浮在地球轨道上。梅里猜测他一直停留在轨道上是在寻找降落机会，或者他根本不用降落就可以摧毁人类。不过麻烦的是，如果十五使徒不接近 NERV 的射程范围就无计可施，毕竟不能派 Alpha 去卫星轨道上消灭使徒。不过不管怎样也不能坐视不理，所以梅里派出了零号机准备超远距离射击，而二号机准备出击支援零号机。这让明日香感到自己备受冷落，所以擅自出击。如果失败，这可能是明日香最后一次出击了，因为定司令下令禁止使用初号机，所以梅里也没有办法。虽然明日香非常努力想证明自己，但是毕竟十五使徒实在太远，很难瞄准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十五使徒发出一道白光笼罩二号机。梅里一开始还以为这是定向能量武器，但是没有热能反应。同时间明日香的心电图混乱，精神开始受到污染。绿子突然明白这是使徒的心理攻击，难道使徒会解读人心？明日香一紧张就向使徒发动攻击，可是毕竟在射程之外完全没有作用。现在的明日香好像非常痛苦，胡乱开枪时的城市严重受损，明日香的心理图表达到临界值，继续下去可能会有危险。不过就在这时，林波林已经悄然准备好攻击。原来梅里让明日香出击只是吸引使徒的耳，真正的攻击是零号机发出的，可惜依然无法击穿十五使徒的 AT 立场。这时真嗣要求出击，不过副司令东岳不批准，因为这种使徒会侵入驾驶员的心灵，初号机绝对不可以被干扰。可是明日香就快面临精神崩溃，没办法了，丁司令让林去最终教条区取出朗基努斯之枪，看似现在要消灭使徒只有这个方法。可是梅里担心 Alpha 与亚当接触可能会引发第三次冲击，但是他看到定元堂并不在乎。梅里忽然明白这是个谎言，第二次冲击并不是因为接触使徒的原因。零号机来到了最终教条，现在梅里满脑子都在想触发第二次冲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。就连东岳副司令也觉得定元堂这样做有些太快了，可是定元堂说宅里那边已经在量产 Alpha 系列，机会来了。东岳虽然东岳依然有些犹豫，但是定元堂认为时间逆流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往前推，不过这样会更加激发与宅里的对抗，他们不会袖手旁观。所以定司令认为一定要在宅里行动前把事情办妥，现在失去二号机对 NERV 没有好处。这时的零号机已经来到白色巨人面前，并且拔出巨人身上的朗基努斯之枪。拔出枪后，白色巨人立即长出了双腿。零号机用朗基努斯之枪杀了十五使徒，但是朗基努斯之枪由于惯性在太空之中飞向月球无法回收。加时良智死后， 葛城美里常常将自己锁在房间，而自尊心被再次打碎的明日香也去到了班长家里过夜，一直在玩游戏。相信如果爱玩游戏的朋友应该很怀念明日香玩的是 Sega Saturn， 在当时可是最火的游戏主机，可惜没想到会被 Sony 的 PS 击败，还真的是很怀念呢。冬月的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， Zelly 对于无法回收朗基努斯之枪十分不满，艾法量产系列数量还不够，没有了长枪就无法完成最后的仪式。从十四使徒被击败后，由于 Zelly 发现了定元堂的野心，所以之后会议都不再会面，都以全程声音进行。而定元堂的解释是，当时歼灭使徒是第一任务，不得已拿出长枪。但 Zelly 不接受定司令的理由，并觉得他的行为让他们无法忍受。可是就在这时，冬月电话通知有使徒来袭，定元堂立即中断了会议。这个行为让 Zelly 的记录一展感觉定元堂想背叛 Zelly。第十六使徒阿米沙尔来袭，这时梅里只能调配零号机与二号机，但初号机的启动权在定司令手上。这次的使徒就是一个光环，终于可以用肉眼看见使徒了。原本二号机只是待命的，但是定司令决定出击二号机，至少还可以当诱饵。对于十六使徒，玛吉竟然无法分析。就在大家想静观其变的时候，忽然十六使徒对零展开了攻击，并迅速刺穿了零号机的 AT 立场，可零号机的攻击似乎完全不起作用。刺穿零号机的使徒开始侵蚀 Alpha， 并试图与零号机接触，可是这时的二号机与明日香同步率竟然跌至个位数，明日香根本无法操控 Alpha。 十六使徒貌似也是在窥探人心，窥探零的内心。在无计可施时，定司令终于下令让初号机应战。初号机刚刚出击就引起了使徒的注意，十六使徒立即对初号机展开攻击，而十六使徒解读出林波林想与真嗣一起的愿望，并准备传送给真嗣。林绝对不能让真嗣知道自己的内心，所以他反转了自己的 AT 立场，将使徒困在零号机体内，紧接着开启自爆将使徒消灭。林就算死也不想让真嗣知道自己的内心想法。在大规模搜索后，找到了零的插入栓，但是绿子下令这是最高机密，并销毁相关零件回收插入栓。终于歼灭了十六使徒，在利的死海文书记载中，使徒只剩下最后一个，预言的时刻即将来临。这条路不仅漫长，牺牲也很大，遗失了朗基努斯之枪，失去了零号机，这些理由足以解雇定元堂。现在Zelly要找一个新的牺牲者来对付定元堂，一个他无法抗拒的人，而且还是要知道内幕的人。零是冬月在绝望之中的产物，也仍然是定元堂的希望，冬月与定元堂都忘不了为。而当真嗣知道零还活着的时候，十分的兴奋，但是零似乎没有了记忆。其实之前的零已经死了，眼前的林是第三个复制人。不过当 Zelly 知道林波林没有死后，准备审问林，可是定司令拒绝了。而为了交换，定元堂把绿子送去了 Zelly 受审，但是最终绿子被放，因为 Zelly 认为他与冬月不同，把他放回去才是上策。 Zelly 现在手上即将拥有八台量产 Alpha， 还有四台正在建造。 Zelly 认为如果消灭第三星东京市，对推动 Zelly 的计划有很大帮助。剩下的 Alpha 继续赶工，在完工的那天就是预言的时刻。而这时梅里收到一颗胶囊，这是加奇良治生前调查出的所有真相。绿子不甘心自己被定司令利用，所以想把真相告诉真嗣，碰巧遇到了为了找寻真相的梅里。绿子带着他们两人进入了机密区域，这里有一个与林波林房间很像的地方。绿子解释这其实就是林波林的房间，林波林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。接着带他们去看梅里想知道的关于 Alpha 的秘密。绿子告诉真嗣，他的母亲就是在这里被称为 Alpha 坟场的地方消失的。接下来他给大家展示了林波林复制体，这时才揭开了原来第一试格者竟然是复制人的真相。梅里立即明白，原来 Alpha 模拟插入栓的核心是用这些组成，眼前的这些零波零都是空壳，也被视为零的零件。其实第二次冲击是人无意中发现了神，但是想据为己有，因为十五年前遭到了天谴，好不容易得到的神也消失了。尽管如此，乐福依然想试图让神复活，于是有了亚当，于之后用亚当再创造出与神相似的人类，那就是 Alpha。 所以 Alpha 没有灵魂， 需要人工灌入灵魂，而眼前的这些没有灵魂的灵被绿子当场销毁。绿子说出了自己其实暗恋定司令，为了他可以承受一切痛苦，但是他竟然会出卖自己，和妈妈一样被出卖了。当然梅里对绿子感到同情，同时觉得自己也是一样。这时明日香的同步率已经跌至零了，无法驾驶 Alpha， 他失去了第二射格者的身份，甚至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。没想到代替明日香的第五射格者马上就会到来，梅里总觉得时间太凑巧了。当然破坏系统的绿子被定司令审问，而绿子说自己没有破坏系统，只是破坏了零，他不甘心自己成为了零的替代品。地缘堂对绿子彻底失望，并把他监禁起来。知道真相的真嗣想告诉明日香，可他不知道明日香去了哪里，而他自己已经没有勇气再去见凌波凌了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他。就在这时，他遇见了顶替明日香的第五世格者主勋。现在的梅里当然怀疑第五世格者其中一定有内幕，而第五世格者资料并没有公开，关于主勋的所有经历都被删除。主勋在同步率测试中表现亮眼，连冬月都惊讶，竟然不用换核心都可以与二号机同步。主勋先与林见面，他说他与林波林都是用 Lilian 的躯壳活在这个世界的。而主勋与林见面的消息已经传到定司令那里，冬月正在让 Maggie 全力查出主勋的身份，但是依然没有结果。主勋的身份成谜，没错，主勋就像林波林一样，他是 Zeri 最后的王牌。因为 Zeri 知道定元堂的背叛，所以现在只能依靠主勋改变局面，夺回被独占的 Nerf， 不可以让定元堂成功创造出新的神。原来莉莉丝是人类的祖先，来自黑之月的篡位继承者，亚丹是使徒的祖先，是从失落的白之月而来，是正统继承者，要被成就的灵魂在主勋体内，可是重生的躯体在定元堂身上。现在定元堂背叛，主勋就是 Zeri 的最后希望。同时定元堂也做好准备与 Zeri 对抗，他将重生的躯体，也就是胚胎化的亚丹，植入自己的手掌。时间不多了，只要打倒最后的使徒，就可以开始实施他与冬月的计划。阻碍计划的朗基努斯之枪已经不在了，而梅里也从绿子口中知道主勋就是最后的使者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二号机突然启动，这是可以用意念控制同步率的主勋所为。梅里立即确认明日香并不在二号机上，可是二号机连插入栓都没有。梅里还在一头雾水的时候，突然侦测到使徒的 AT 立场，这就是第十七使徒塔布里斯。可从传回来的画面看到，第十七使徒塔布里斯竟然就是主勋，这简直就是内部政变。第十七使徒带着二号机直接去往最终教条，即使冬月命令关闭所有防爆门都没有用。想不到宰里直接把使徒送进来，地缘堂说宰里是想利用我们提前完成计划，宰里想赎罪，所以要用初号机来执行赎罪的仪式。主勋是否可以成功与最终教条的白色巨人结合？宰里为何对 Nerf 大开杀戒？关于白色巨人的真相，请关注我下期的影片《最后的仪式：人类补完计划》。那下期的解说除了 TP 版故事外，还会有剧场版《真心为你的故事》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，然后分享这个影片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按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